扇窗，能让你不绝望，看一看花花世界，原来像梦一场。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输，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有没有一种爱，能让你不受伤？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真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觉。 作为一个歌手，齐秦可以说在台湾和内地都占据着一个很特殊的位置。他的歌不但好听，还流露出了个人特色的那种淡淡的忧郁。我们接下来会听到他演唱的《大约在冬季》，也非常适合现在的这个季节。这首歌呢，唱的是惜别的那种深情，把恋人离别在即的那份依依难舍的复杂心情表达的是淋漓尽致。80年代末的时候，这首歌的 MTV 在电视上放了又放，齐秦的长发紧身裤的叛逆形象也从此深入人心。我想大家一定对这首歌呢再熟悉不过了，我们可以跟着齐秦一起来唱。 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

北京时间23:00。 FM 986